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桌上的地图约有1平方米大小，伯父李低头一看，这是一张标准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他不知道的是，红六军团仓促进入贵州作战，根本没有作战地图，萧克只是凭借缴获的一张中学课本上的地图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地图的简单和粗糙使得萧克头疼不已。红军攻占旧州以后，几位红军战士在旧州教堂里发现了这张地图，这让萧克如获至宝。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六军团来说，无疑是无价之宝。然而，由于地图上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萧克。还是吴德峰提醒了他，被红军俘虏的传教士伯父李是英国人，兴许也会说法语。于是，萧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让吴德峰把伯父李请到军团司令部来。萧克小心地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伯父李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将萧克所指的地名一个个地翻译出来。萧克大喜不已，他先让伯父李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的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自己一一用中文将其标注在地图上。两个人边讲边比划，忘了时间。萧克最关心的是红六军团下一步行动中有可能经过的重要地方，尤其是城市、大山、道路和河流，这些都是红六军团军事行动中最重要的标记。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两人忘情地沉浸在工作中。每当伯父李翻译出一连串地名之后，萧克就会把他们一一标记在地图上。闪烁的烛光中，伯父李不觉地注视起萧克来。这位只有20多岁的红军将领，在3个省的政府大军围剿中，统帅着这样一支衣着破烂、装备落后的军队千里转战，这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呢？他有着一副极标准的军人仪表，热情奔放，生机勃勃，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难曲折的征途中，他不屈不挠。 然而他和自己说起话来却又是那么的温文尔雅，让伯父里感到他有很好的修养和渊博的知识。显而易见，这也是他手下那么多的红军将士之所以誓死跟随他的原因吧。当伯父里按萧克的指示，把萧克所需要的预定行动地区详细的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萧克直起身子对伯父里说，非常感谢你为我们翻译这张地图啊。伯父里回道，这没什么将军，我……萧克打断了他下面想说的话，你忙了一晚上肯定是累极了，先回去休息吧。伯父里被小红军带回了关押他的屋子。他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正是他翻译的这张法文贵州省地图对于红六军团后来的转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再后来红二军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在贵州东部和湘西时，伯父里翻译的这张法文贵州省地图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伯父里又跟随红六军团踏上了转战的征途。红六军团离开旧州后进入了西北方向的瓮安县，任弼时、萧克和王震打算由瓮安西北面渡过乌江，转战黔北，甩脱敌军尾追重兵，然后再看情况决定是否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自从妻子被释放后，伯父里对自己的命运的担忧和顾虑打消了许多，海曼牧师也是一样的心情。然而格雷斯小姐就和他们不一样了，一路上这位加拿大姑娘和看守她的红军士兵都吃尽了苦头。格雷斯小姐是一个身高体胖的姑娘，小红军给她起了杨小姐的外号。由于体胖和平时很少进行体力活动，使得他跟随红军行军成了最大的困难。他的身体很胖，行动起来比较迟缓，行军时总是赶不上队伍，跟着队伍走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在契元德的催促下，他还是跟不上队伍，契元德只好跟着他落在伯父里他们的后面。过了半天时间，格雷斯小姐已经是一瘸一拐的了，表情十分痛苦。不得已，契元德只好让她在路边歇息了好一会儿，这才又起身追赶队伍。杨小姐，让我看看你的脚。晚上宿营时，契元德对格雷斯小姐说。格雷斯小姐脱下鞋，契元德一看，她的两只脚上果真布满了水泡。契元德拿过她的鞋一看，鞋子也被磨烂了。契元德朝屋外大喊，小红军，快打盆热水来。一会儿，小红军端着一盆热水进来了，一见是为格雷斯小姐打水，满脸不高兴地说，契大姐，你们为什么对这些帝国主义分子这么好啊？契元德微笑着对他说，你这小鬼，参加红军这么久了，觉悟还这么低。就是国民党的俘虏，我们红军也是优待的，更何况她还是个杨小姐。小红军嘴里嘟囔着走了出去。契元德让格雷斯小姐把脚泡在热水中，拿起她的鞋看了看，想了一想后，从自己的床上拿起棉布被单，刺啦撕了一长条，细心地缠在格雷斯小姐那双破烂的鞋边上。一会儿的功夫就做成了一双比较柔软的布条鞋。出于女性的天性， 戚元德还刻意在鞋头为格雷斯小姐装饰了一个红色绣球。格雷斯小姐洗好脚后感觉舒服多了，看到戚元德做的那双比较柔软的布条鞋感到十分惊讶。来，穿上试试，戚元德对她说。格雷斯小姐穿上后在屋内反复地走了几步，感觉很舒服。谢谢你了，法官小姐。哦，不对，是法官夫人。戚元德对格雷斯小姐称她为法官夫人感到好笑，但她没有计较。突然，戚元德想到了伯父里和海曼牧师，他们也行军了一整天，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问题呢？想到这里，他立即起身前往吴德峰和警卫员的住处，找出了吴德峰一双布鞋和一双长筒靴，然后来到了伯父里和海曼的住处，将两双鞋分别送给了伯父里和海曼，把这两个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第二天，戚元德特地从后勤部队找来了一匹马，每当格雷斯小姐走不动时，戚元德就想办法将马背上驮着的物资分散给战士背着，而将马匹让给格雷斯小姐骑乘。谁知格雷斯小姐平时胆子极小，看见个老鼠、昆虫什么的就会吓得大叫，现在见了马压根儿就不敢靠近。戚元德反复劝她，最后格雷斯小姐总算答应了。戚元德看到小红军在不远处，连忙把他叫了过来，两个人一同扶格雷斯上马。谁知道格雷斯小姐无论怎么也上不去，气得小红军骂道，你可真是个又笨又顽固的女帝国主义分子。万般无奈之际，戚元德只能找来一把竹椅，穿上两根竹棍，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滑杆，让战士们抬着他走。傍晚天色渐渐朦胧，部队来到一处险路上，这里一边是悬崖断壁、怪石嶙峋，一边是百丈深沟、险壑万分，其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紧贴岩壁，每一次只能一个人通过。红军战士很快地走了过去，格雷斯小姐也下了滑杆。当她小心翼翼地过险路时，不料一脚踏空，只听得她啊的一声大叫，一下子掉下了悬崖，队伍顿时一阵骚乱。走在他身后的红军战士立即举起火把贴近悬崖，万幸的是战士们在离路面五米处悬崖下看到了他，他被一丛灌木拦住了，否则他早已掉入百丈深沟，尸骨无存了。于是红军战士们七手八脚地把他从悬崖下拉了上来。经过这一难，格雷斯小姐吓得两腿发软，又哭又喊，根本无法站立。两个战士一前一后扶着她，试图通过这里，但格雷斯小姐说什么也不肯挪动一步。小红军和负责看押的几名战士早就被格雷斯小姐在行军路上的表现弄得不耐烦了，都在心眼里嫌弃这个累赘。于是小红军找到戚元德，对他说，戚大姐，这个女帝国主义分子这么麻烦，干脆把她扔在这里算了。放屁！正朝这边走过来的吴德峰听到小红军这话，一边说一边伸手轻轻拍打了小红军的头一下。小红军扭头一看，见是吴德峰，连忙伸了一下舌头，周围的红军战士都笑了起来。吴德峰对大家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红军战士，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就算这个杨小姐是帝国主义分子，但现在她成了我们的俘虏，我们就必须优待她。何况她是不是帝国主义分子，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不管怎么说，这个杨小姐还罪不至死吧。如果我们在这片荒山野地扔下她，那么她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饿死，或者被野兽吃掉，这哪是我们共产党人做的事儿？小红军小声辩解道，我只是说说，又不是真的丢他不管。 红军战士听他这么一说，都笑了起来。在吴德峰的命令下，小红军和红军战士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用床单做了个大网兜，把格雷斯小姐的手脚捆绑在一根木杠上，人躺在网兜里，准备由两个战士将她抬过危险路段。可是格雷斯小姐眼睛中流露出惊恐的神情，还是哭闹不停。在这种情况下，戚元德不得不亲自动手。他从挎包中拿出毛巾，将格雷斯小姐的双眼蒙住，连哄带骗的，这才把她抬了过去。天亮之后，吴德峰召集保卫局几个同志紧急碰了一下头。考虑到格雷斯小姐这样继续跟着队伍行军已经成为了部队的累赘，必须有一个妥善的办法。几分钟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决定无条件释放格雷斯小姐。当红军把释放格雷斯小姐的决定告诉她以后，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一会儿，当队伍来到一个小村庄时，格雷斯小姐带着红军给她的一点钱，跟随着一个当地妇女，犹如惊弓之鸟般的离开了红军的队伍。在紧张的行军中，走在前面的伯父里看到一直和格雷斯小姐在一起的戚元德和小红军走了上来，却没有看到格雷斯小姐，便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向小红军询问格雷斯小姐。小红军没好气地对他说，他已经得到自由了。伯父里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的监狱里，当囚犯被处死后，看守们常常用这句话来表示。伯父里认为格雷斯小姐一定是被红军杀害了，伯父里的内心悲痛到了极点。格雷斯小姐是那样的年轻，她和自己一样与政治党派无丝毫的关系，而且格雷斯小姐今天的结局也许就是自己的明天。想到这儿，他的心禁不住一阵阵战栗。几个月后，伯父里才从几位奔走于基督教会与红军之间的联系人带来的信中，得知格雷斯小姐的确已被红军释放，这才使他放下了久悬着的一颗心。一直对红军在格雷斯小姐生死与否这件事上的误解，此时才冰释于怀。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1934年10月4日，红六军团到达了瓮安县的侯场，这里离乌江已经不远了。正当红六军团准备西渡乌江时，却突然接到了中革军委发来的紧急电令。任弼时、萧克、王震和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立即进行了紧急商议。任弼时把中革军委的急电一一让大家看了。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领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行。任弼时说，中革军委在急电中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向西行。这就是说，我们原定的渡过乌江的计划要取消了。中革军委的电令和任弼时的话使大家沉默不语。自从离开江西西征以来，50多天里，红六军团孤军与湘、桂、黔三省敌军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部队受到了惨重的损失。现在好不容易到了乌江边，只要过了乌江就可以摆脱敌军重兵的围追。可现在中革军委却要红六军团再次掉头东返， 这不是正好与敌军追兵相遇吗？中革军委的这份电报使得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任弼时是个党性很强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指示他是要坚决执行的。萧克看了任弼时一眼，也说道，中革军委一直都有人专门监听敌军的电台，既然中革军委在几点钟说得这么清楚，我们只能照办，大家也没有话说了。红六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按红十七师、军团部、红十八师的序列迅速掉头东返，向江口方向前进。10月6日，红六军团进入石阡境内。7日拂晓，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在一个叫做甘溪的地方突然遇到了大批敌军，双方立即展开激战。原来中革军委这次真的是对敌情的判断出了大错，桂军并没有像中革军委电报中所说的那样往南开，而是在这里等待红六军团投入罗网。红六军团遇到的敌军正是战斗力强悍的桂军19师和湘桂黔三省敌军的24个团。原来还在红六军团进军瓮安时，湘桂黔三省敌军在离瓮安不远的施炳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会上湘桂黔三省敌军一致认为，红六军团前往瓮安目的并不是要渡过乌江，而是声东击西，其真正的意图还是想掉头东返，与活动在川黔湘三省边界一带的贺龙的红三军会合。于是三省敌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红六军团东返路上伏击他们。红六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东返，恰好进入到了敌军的重兵集结区，这些红六军团却浑然不知。10月7日清晨，红六军团前卫部队红十七师第51团大部在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急向甘溪镇。行军途中，部队遇到了一位路过的邮差，红军向他打听国民党军的动向。邮差告诉红军，他刚从石阡县城过来，一路上并没有看到国民党军队。红军从这名邮差随身携带的报纸上也没有发现敌军在石阡地区活动的迹象和线索。这样一来，红六军团的警惕性就更差了。部队继续前行，上午9点左右，红六军团前卫部队进入了甘溪镇。镇里看不到一个人，原来不明真相的群众听信敌人对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宣传早已经跑光了。部队没有进入老百姓家，只是隐蔽在街道两旁的土墙边休息待命。炊事班开始生火做饭，大部分红军战士坐在路边休息，毫无战斗准备。而后面红六军团的大队人马还在十几里长的山路两旁休息。这也难怪，红六军团对中央军委电报中讲的桂敌南移的说法并没有怀疑。而这位路过的邮差的话和他带来的报纸使得红六军团的警惕性更放松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